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大战张九六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他又耍开坏招了，非要跟他赌斗，摆个阵不可。张九六这个人还不听邪，瞪着眼睛叫胡大海摆。再看老胡，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把大铁枪一顺，枪尖朝下，枪转朝天，在这个地下画了个圈儿，这圈儿能有三间房子大小。老胡的马缓缓走着，刺喽刺喽刺喽刺喽刺喽，张九六跟真事一样瞪眼脱枪看着，一直把这圈画完了。老胡这匹马在张九六的对面，然后在圈上又画个八，刺喽刺喽刺喽刺喽刺喽，越画越远呢。老胡画着画着就问张九六，看出是什么阵没有？这个、哦、张九六一看这什么阵，哎，真没见过，还认真地在那想着呢。老胡是越画越远，最后他往两旁一看，这回跑差不多了，告诉你，这是逃跑阵，再见。好了，等张九六明白过来，老胡半里地都出去了，没把赛张飞的气死。哇，胡大海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好小子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，而往哪里跑？苏州王张士诚手下的人大伙都乐了，乐这个赛张飞上了胡大海的当。张九六更挂不住了，催开大青马，晃着掌中蛇矛枪，在背后是紧追不舍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胡大海好不容易闯出了连营啊，前面是一带山岭，靠着山下是树林，中间有条山路，胡大海顺这条道就跑开了，心说话，我可闯出连营来了，哎呀，别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，跑步。他用枪杆紧点马的后胯，啪啪啪，那枪杆是铁的，战马疼痛难忍，一蹦蹦起多高了，鬃尾乱炸，蹄跳咆嚎，跟风里呀、啊、就跑下去了。但他跑得再快，没有张九六的马快。什么原因呢？张九六这匹马没使乏，这才跑多长时间呢？ 老胡这一夜都没闲着，是人困马乏呀。所以说时间不长，张九六把胡大海就撵上了，眼看撵了个马头连着马尾。胡大海呀，张枪，晃枪刚要扎，胡大海一看没辙了，得了，把大枪交到左手，一伸手把靴子拽下一只，招发宝，张九六吓得一哆嗦，一闪身，啪嗒掉到地下，什么东西？靴子一只啊！呸，好小子，这都什么招？这是胡大海把两只战靴也扔没了，心说这可坏了，实在有点跑不动了。这匹马结果弄了个马失前蹄，地下有块山石，这一绊马没站稳的，哎呦，扑通，整个把老胡给招下去，战马也倒了，胡大海一撒手，枪也飞了。老胡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张九六人到马到，胡大海，而这回你看往哪跑，招枪不得，恶狠狠一晃蛇矛枪，奔老胡分心就刺。胡大海一看完了，但是脑子一闪念，不能就这么完，临死我也得折腾折腾，仗着胡大海这家能说呀，用一只手摁着地，一只手一举，说了几句话把他命保住了。等一等，哎，我张九六，我说一句，你我说一句，你再炸，我说一句。张九六一听说一句，那就说呗，把马带住，枪一顺，胡大海有话讲来，你想说什么？哎呀，行啊，哎，张九六够个英雄啊，我胡大海这么能耐没逃出你手心去，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呸，用不着你捧我，你就说这些吗？不，话得后头。张九六，你别认为我胡大海真不行，我还会掐诀念咒呢，你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？我胡大海念六字真言，居来天兵天将要你的狗命，你敢不敢？张九六一听气的，心说话你真能胡说八道，哪里有天兵天将？这胡大海这脸有多厚？死得眼前了还胡说八道？张九六是又气又好笑，咱没说吗？他这个人有点犟，什么事儿都不服。听老胡这一说，他把眼一瞪：“什么？你会六字真言，会居天兵天将？”啊，对呀，这不吹。你打听打听，想当年在五科场，俺老胡摆过蒙牛阵，破过大炮，掐诀念咒，把老陀陀都给制住过。你算个什么？你真要不扎我，你看看我念念六字真言，准保把天兵天将拘了。张九六把脑袋一拨，好吧，我还就不服这个劲儿，你就念念我听听。胡大海会吗？不会，这叫满嘴胡说八道。说老胡干什么这么说呢？磨蹭时间。老胡根据经验上判断，万一有人在这路过，万一来个高人，他不就把我救了吗？就来不了高人，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，也不能叫他捡个便宜。所以这胡大海盘腿往地上一坐，听着啊，张九六，天兵天将这就来了啊。老胡把眼眯缝着，其实往四外看着，把右手伸出来，把中指对着天， 嘴里是念念有词：天灵灵，地灵灵。胡大海这里居神遣将显神通，天兵天将皆发指，二十八虚下天空。张九六好像没乐出来，等念完了往寺外一看，鸦雀无声。胡大海，你就这法语啊，哈哈哈哈，真是糊弄小孩啊。念完没有？哎，着什么急啊，真言得三遍，你那么大能耐你怕什么的？你要不让我念就证明你胆小，那你念吧。哎，还有第二遍呢。老胡把第二遍念完了，额角上也冒出汗来，一看没人啊，玄黄。胡大海想再念一遍，实在不行光脚我跑啊，我也不能叫你把我扎死。这回的声音就拖长了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最后念了一句：二十八虚下天空。我倒来没来呀，天兵天将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胡大海第三遍刚念完了，就听有人高声喝喊：呀，二法官不要着急，巫神打完了。张九六紧紧哆嗦，哎呀，真拘来了，这是谁？真有捧屁的，把他气得战马啪啪啪啪往后倒退，甩脸观瞧。这阵顺着盘山道一马飞出，眨眼之间就来到张九六的马前。胡大海在那坐着一听，可乐坏了，呵呵，真有捧我老胡的了，我这哪位这是？把眼睛擦了擦，定睛瞧看，再看来的这个人，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身高有九尺左右，宽肩膀细腰梁扇子面的身材，往脸上观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红扑扑的腮帮，胸前飘洒三绺长髯，卧蚕眉丹凤眼。此人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穿箭袖袍，腰系丝鸾带，挎着宝剑，胯下一匹江草黄的马，在手中提着八宝金丝软藤枪，耳目如电。到胡大海仔细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你呀，来的是谁呀？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英雄八辈哪吒宁波彪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宁波彪跟常遇春在乌湖关弟兄相见，虽然他们不是亲弟兄，但是比手足弟兄处得还近呢。不有那么段书吗？常遇春为了宁波彪倒反葫芦玉，跟朱元璋闹翻脸了。以后呢，宁波彪为了报答常遇春，自动放弃乌湖关，带着家属逃走，还曾经帮着常遇春捉拿假常遇春铁枪将赵玉，立下不少功劳。后来朱元璋再三挽留，让宁波彪当官，宁波彪拒绝了，说我母亲上了年岁，我愿意回家为民。朱元璋呢也不能强留，打那以后宁波彪保着老娘就回到原籍苏州凤凰庄。 回到家以后真当老百姓了。哎，闭门家中坐，跟世界上的人不大交道。宁伯彪心里头是又难受又好受。难受的是什么呢？自己元帅不当了，跟常遇春弟兄分手，这是难受。说好受呢，落一个清闲自在，多好啊！闷踏三山，闲走五岳，闷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与世无争，身上不单沉重，在家孝敬母亲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时间长了，宁伯彪也就习惯了。这阵人家一家都过得挺好啊，老太太身子骨挺硬实，另外宁伯彪还有个女儿，名字叫宁彩霞，姑娘今年16岁了，聪明伶俐，长得又好，对父亲又孝顺，对奶奶又好，所以一人家人和和美美。宁伯彪每天早晨起来还坚持练武，不能把武功丢了，平日还熟读兵书，闷的时候就到寺外行为采猎。有一天他到外头溜达，听见点风言风语，说是明朝的皇上叫朱元璋，领着几十万精兵攻打苏州的张士诚，说前方的战争挺紧张。宁伯彪的心就一动，很关心这个事儿，他最主要是想念常遇春。后来打听来打听去，哟，坏了，听说朱元璋、常遇春、徐达还有很多很多人被困牛塘峪。宁伯彪有点着急啊，心说我虽然不保朱元璋，我也没当官，但毕竟人是有感情的，特别是我兄弟常遇春呢，难道真有他吗？他要困死在牛塘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就便罢了，知道了焉有见死不救之理。有心一个人闯连营去救朱元璋，感到人单势孤，孤掌难鸣啊，一个人手大捂得过天来吗？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呢，左右为难，不去吧心又放不下。所以今天宁伯彪单人独马打算到这儿看看怎么回事，一则探探牛塘峪的实底，二一则看看张士诚带着多少军队在外头围困，第三能想个什么办法找个破绽之处把常遇春他们救出来。所以他骑着马在山坡里头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哟呵，就听见大喇叭嗓子嗷嗷直喊。一开始他没听清，当胡大海念的第二遍的时候，宁伯彪听清了，心说这不胡大海吗？这在哪儿叫唤呢？他轻轻地带马隔着树趟子往下子一看，呵，就见老胡的马在旁边大铁枪在那扔着，胡大海盘膝打坐舔着个草包肚子在那念咒呢，把宁伯彪气得好像没乐了。往对面一看，这不张九六吗？认识，因为他离着苏州也不太远，张士诚知道宁伯彪是当世的豪杰，听说辞官不做回家了，曾经派人再三请宁伯彪居官，都被宁伯彪谢绝了。就这样他见过张九六几次，到第二遍的时候宁伯彪没出来，心说胡大海啊，我叫你着着急，我看能怎么地。到了第三遍了，宁伯彪一看不出去不行了，恐怕万里有一，胡大海有个三长两短，对不起兄弟常遇春。一想得了，我给你接接屁吧， 你那块念完了，我就喊一声“巫神来也”，得了，这不是凑趣儿吗？所以宁伯彪大喊一声，催马才来到前面，把胡德海乐得一咕噜声起来了。哎，张九六，我是吹鼓，你看看哪吒来了，哪吒，快替我捉拿这黑小子。宁伯彪点了点头，没有功夫跟胡大海闲谈呢，也不知道胡大海在哪儿来，赶紧横马把张九六拦住，一抬腿咯楞挂好了软藤枪，抱拳拱手，张大帅可时任猫驾，把张九六气的，你说我叫胡大海练这玩意干什么？我怎么不一枪把他扎死？哎呀，我又吃亏上当了。这是谁呢？定睛一看，呀，认的，这不是八辈哪吒宁伯彪吗？他可不敢小瞧宁伯彪，那是当年的五虎关大帅，那能耐够多大呀？张九六看罢多时，也把大铁枪挂上，赶紧还礼。哎，对面可是宁将军，不才正是在下。张大帅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胡大海闯连营，打算回南京去搬兵器，他伤损我手下无数的兵将，又再三再四与我挑逗，被我追到绝路之上，要结果他的性命，没想到宁将军赶到，你赶紧闪开，我把他结果之后，你我二人有话再讲。哦，哎呀，张大帅呀，大概你不知道我跟这个胡德海什么关系吗？你们什么关系？朋友。你知道乱石山磕头的弟兄吗？老大武殿章，老二胡德海，汤和邓玉，还有朱元璋，最主要的有怀远黑太岁常遇春、玉面小霸王郭英。我跟这老六常遇春，我们是过命之交，所以这胡大海也得算我朋友，我也得叫一声二哥呀。张大帅，既然我宁伯彪赶上了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张大帅，把面赏给我吧，这胡大海交于我就算了。什么？张九六把眼一瞪啊，宁伯彪，你怎么想着说出这话来？胡大海是我的敌人，他去搬兵去，回来打我们，我能放他吗？再者一说，我们伤损了无数的兵将，正要抓住胡大海给这些人报仇雪恨，焉能听你的几句话就把他放了？宁伯彪，咱可不错啊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这里面湿里头没你，干里头没你，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，少管闲事，你要多管闲事，这个宁伯彪说怎么的，我要非管你还能把我如何吗？呀，我认识你，我掌中的蛇矛枪，可不认识你。宁伯彪一笑，你的蛇矛枪不认识我，你来看。他一抬腿摘起金丝软藤枪来，我这条枪也不认识你张九六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生命中注定的危机。比满天烟火还耀眼， 一颗爱像是满如叶，摘上心中有美， 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 围绕在你肩前，守护你的眷恋， 想穿慢慢靠近的一些，最爱你没极限。 你的眼，天降巨恒危险。 我爱你， 幸福的感觉，让我一瞬间确定。 慢慢我才了解，为等待我。想都溶解，让世界有快乐画面。 一颗爱像是满如叶，摘上心中有美， 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海之道》，杨玉鹏作词，厉宇翔作曲，施鹏演唱。 谁能记得